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大乱。今天上大条的新闻就是高鸿安被搜索了。那么早上去他的住处把他的人带走，带去这个北基组开始这个约谈征询。那另外呢，他的国会的办公室也被搜索了。那到目前跟大家报告这里咱录音的时阵大概是在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七点。那现在下午五点还在这个约谈当中。换句话说已经约谈七小时了人还没有这个放出来。据说了等一下会这个转到北检去复讯。那熊心有这个任何新的讯息会跟大家报告。那今晚伊的男朋友李宗廷，然后他的办公室主任陈焕宇，还有他曾经担任他的公关组的组长王玉文四个人，包括高鸿安都被列为被告，都列为被告。那这个但是一12月25号都被就职当市长了。那纯做李慧嘛，纯只要加十天而已。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这么的突然？那大家想关心的就是说高鸿安会被压吗？会被羁押吗？第二个事情是他的罪到底有多重？会关吗？那这样新竹市长是不是有可能会补选？另外就是按照翁达瑞教授说，其实辛辛那提这个高鸿安的博士论文也真的被下架了，看起来对他非常的凄惨齁。那么除了高鸿安之外，另外咱嘛要来看这个柯文哲，因为柯文哲以前把政治人物设基金会齁公告非常的丑陋。公告捞到最后一刻啦齁，他不设基金会他觉得自己很自豪很骄傲啦齁，说设那个基金会就像魔戒一样齁，地挂起里都百米落来啦，因为很有诱惑力，所以他在抗拒这个诱惑。但是现在他自己在设基金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这个中国的疫情现在非常的惨烈本以来这一旦恭喜大排长龙发烧的啦，就诊的啦甚至于染疫死亡也非常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不要开放小三通变成蓝绿的一个攻防到底有需要不那么谈到这个中国，那因为民进党认为这次抗中保台被操作成对民进党的战争的恐惧，所以呢总要输起。那接下来兵役延长这个事情民进党应该怎么来跟民众说明今天我们会讨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郭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以川。 大家好。 好，资深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当选人詹维元议员。 文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文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律师林志群，林律师。 大家好。 好，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 洪仪哥好，大家好。 好，欢迎那待会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张国成教授也会加入来看起来重点的这个说高鸿安涉贪的风暴扩大了调查局的干员上午已经去高鸿安的住处把他约谈到案，并且呢带到北基站去征讯。那他的助理男友李宗廷本来也要去找他，但是呢他不在住处，所以呢他后来自己也到北基站去应讯了。那这个到底说他如果有四次的这个意图串供就符合羁押要件，所以呢他是不是会去羁押，现在大家非常的瞩目不只是这个他的住处，那他的这个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今天有七位这个检调人员进入他的办公室，然后呢前后在他的办公室搜索两个半小时，并且带走办公室主任陈焕宇。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主任有交代什么伤案情了吗？主任有提供什么相关的证据给剪掉吗？ 高鸿安办公室主任陈焕宇被剪掉带走，国会办公室搜索行动让高办措手不及。六七名剪掉人员十五号9:45现身高鸿安国会办公室，助理们都在里面工作，搜索时间长达约2.5小时。剪掉人员扮演着门沟通，北检兵分多路，除了国会办公室，还搜索了高鸿安的住处。高鸿安男友李中庭在上午11:30左右抵达调查局北基站，高鸿安本人遭约谈，上午紧急取消竹科行程。曾担任他脸书小编的台大13妹龚蔚文、王日文也同列被告被约谈。检方大动作搜索前，已经先函文到立法院。 他不知道是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详细情形，因为最主要他讲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公文签上来嘛，那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这个都是依法，所以我就是依法办理。啊，检察机关他们的这个侦查行为，主要是依法。 搜索立委办公室前已经通知立院，但如果检方申请羁押高鸿安，依宪法规定，国会会期期间，除非是现行犯，否则拘禁或逮捕立委，需经立院朝野协商同意。2020年跨党立委贪渎案，即便在临时会中，但经党团协商火速同意，立委廖国栋、陈超明、苏振清等人仍被羁押。 那程序就是，他那议员同意吧？他过去是用好协商，又没有表决嘛？ 尊重现在目前剪掉的相关程序。 那主席知道了吗？那现在主席知道这件事情了吗？ 进一步都有得知这样的消息。 高鸿安涉嫌诈领助理费案进入调查阶段，将藉由司法让真相大白。 好，那么这个郭委员啊，也是在立法院，好，这是你的同事嘛， 是是 是。 那给他给啊去搜索，然后把他约谈，到现在已经7小时，你有干嘛做意外不？ 哎，当然是相当意外啦。 嗯 但是基本上啊，在意外的同时当中，基本上一直有人在提出说，为什么检方一直都没有动作？ 哎， 那事实上，就我了解，检方的动作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就已经有去立法院哈，去调一些助理的一个名册、 啊。 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同时也去告知立法院院长，因为一般而言的话，这种机关的这个搜索的话，应该要去跟这个代表人哈知会一声。 嗯，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潜力，会有这样的例子，其实之前有个潜力，廖福本曾经在立法院也曾经被搜索。 好， 那当初呢，王金平有进行抗议过了，但是他不是依照这一个相关宪法的保障，而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内容啊。 嗯哼， 那再怎么说呢？这一个检方的强制动作今天会这么明确，我觉得当然起因可能之前有一阵时间的传闻，高鸿安可能会串购湮灭证据哈，试图进出这个小兔的家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直接的相关 啊。 可是拉回来说的话，检方会今天会做这么强制性的动作，我觉得不无理由，因为如果你没有掌握相当的证据的话，他敢跑去立法院吗？ 嗯， 如果将来没有掌握相关的证据，你没有起诉的话，那你要怎么对社会交代？ 国会 嘿，对社会交代。 嗯， 可是他这样的约谈动作，他后面的部分的话，就牵扯到保护伞的问题。 嗯哼， 因为前面的那个证据的搜索其实不在保护伞里头啊。 哎， 那后面的这个逮捕羁押的话，就有可能要经过这个院会。 嗯， 所以我们的这立法院的保护伞哈，不是我爸爸的保护伞，现在要倒了，差不多能爸爸那里啊哈。 嗯， 所以这个。一旦如果今天要进行这个声押的话哈、嗯，我觉得可能呢就会造成第一个立法院呢院会要进行同意嘛，要经过一个程序，可是立法委员会同意吗？ 嗯哼哼哼， 会反对吗？问题在这边、嗯，我跟你讲、哦，大部分反对的哈，应该是非常之少，连刚刚民众党的部分他讲的话哈， 尊重， 基本上尊重， 嗯， 基本上呢，如果把它翻译成台语的话，就各人走要各人担啦， 啊， 嘿啦，还领导的代志，还另外来扯我，嘿哈、嗯，所以说基本上连民众党某个程度在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情况底下、 嗯， 即便经过院会，我觉得哈也会尊重那个司法单位的一个判定， 嗯， 所以说那个如果大家回来讲的话，这个。关键其实在哪里？关键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到底新竹市的这个市长12月25号会不会如期啊就职啊？ 嗯嗯嗯 啊，如果为怎么说会不会如期做就职呢？依然这的声压起来供，好、哦、这得嘞，我觉得当然不会如期就职。 嗯 啊，如果依照就职相关条例的话，依然三个月来对不就职假来供， 潘 谁呢？ 还得来拨算了呢。 哦， 他可以升，也他也可以是升压两次呢。 对， 那两次的四个月。 四个月。嘿嘿， 啊，现在是看看检方啊，心中要躲掉没啦？哎呀、啊，他敢不敢啊去进行升压了、啊？ 是， 哎呀、啊，我是觉得高虹安的事态当中呢，最需要关注的这一点呢，就是在这个阶段， 嗯，哦， 他有没有可能造成啊这个当选人啊，这创下一个史上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记录啊， 嗯， 没有办法进行宣誓，而因此呢缺席。因此而重新改选，会不会有可能性？我觉得政治史上都是观察的地方。 好，所以我可以跟你请教， 嗯， 因为现在正在约谈， 嗯， 那明天是礼拜五，就立法院的院会，对不？ 对。 换句话说，五柯林啊，如果要压他的话，明天立法院院会要同意，是投他大家投票吗？不是。 其实一般而言呢、啊，哈，在上一次的例子当中，我印象中啊，哈，也是大概报告事项而已啊。啊，报告事项的，问看大家有反对无反对，有意见无意见呢？哎呀、啊，我是觉得这个案子在程序上应该是走个程序而已，不至于有太多的讨论。 换句话说，要压他，院会大家也会同意。 对，但是你要看哈、哦，说明天的时间点，他来不来得及？因为这个压下去哈、哦，不知道压到几点。最近的这一个哈、哦，这个侦讯的案件哈、哦，其实都拖了非常久的时间。 嗯， 随随便便一个议员的案子哈、哦，都压到深更半夜啊！哎呀、啊，啊，到明天为止，你还不来不及哈、哦，那个出来去跟立法院讲说。啊，你是不是要走一下程序？我要升压的时候，你来不来得及？这个立法院这边只是属于被动的状况，还不晓得能不能排入这个议程当中。 哦，那义川兄弟安怎看？ 好，即摆这个案件应该是个政治案啦。好，因为若要去搜索，爱检察官去甲法官讲我要去抓，我要去敲物件。 他之案变政治案， 对啊，无你要去敲， 好、嗯嗯、 啊，我要去敲，我为什么要去敲你换伊？ 政治案跟他之案的差别，你对？ 哦，政治案已经进入，开始律师啊，叫政治案就已经就比较明确的事证了啊、哦。 嗯， 啊，过去因为选举期间用他之案哈、哦嗯，对这个选举的影响较小，好、哦，啊，伊即摆。因为啥物敢去敲立法院？伊当然甲法官讲，因为有物件放伫立法院啊。 嗯嗯。 啊，我为啥物爱去同步透早八九点，即个所在拢召回去？因为啥物物件是啥物人的遐、 嗯？ 我即摆查到遮的，即、這个物件要对出来，即、這个物件要对出来。所以今仔包括高虹安伊的住处嘛，哈、 嗯， 包括即个李宗廷本来要找伊的时，伊人无伫检方认定的所在，嘛、 嗯、 透过关系去找到伊，叫伊家己回来，哈、嗯。啊，佮包括即个水母。好、哦，这个废墟啊，啊个包括这个，这个陈焕宇，好、哦，伊、嗯、办公室的主任，啊个现任的这个主任，现任的这个行政主任，好，这群人呢，起码拢是北检嘛，哈、哦 嗯， 啊，有的是无同所在，有的是北基站，啊，因就分开，啊，因为人真多、 嗯， 所以因大家人讲的物件，那只要有定答， 嗯， 就讲有两三个人讲的无同，哇，啊无同的时间就一直拖落去， 哦， 那讲同款，啊，这就确定，啊，因为到尾会叫拒绝嘛，就讲你这是咪拢你讲的，好，起码。这个物件问个几样代志，就讲迄个五百笔的资料，因为这个 Raby 吼、哦，这个黄主任已经有讲、嗯，啊，这五百笔是安怎来？ 吼、 哦，小兔、嗯，这全部是啥物安怎来？是不是安尼？啊、哦，恁有参悟到？第二，你到底领偌济薪水？好、 嗯 哦，比如说问这个水母讲，你领偌济薪水？你敢知影恁的立委甲你报偌济薪水？ 嗯、 你领偌济加班费？这个加班费你知影是几块无？啊，这个钱是咪拢你的？吼、哦，这就一个问，来。即马即个做即个表，咱即马讨论的是2020年的哦， 嗯、 咱即马出现的即个资料拢是2020年的哦， 嗯、 2021年呢，2022年呢、 嗯， 所以为什么爱问即马主任这件事情是不是还在进行中？ 哦，也就是说他叫助理回捐啊、这个上缴这些钱，可能不止发生在2020。2021可能马上要你做， 对啊。 2022要你做，但是因为选举他逼出来， 对啊。啊，所以即马现任的主任， 嗯， 现任的助理嘛，去用叫去嘛，吼、嗯。所以这几个好， 嗯、 你就是不是甲报5万，啊是这种靠劳健保了存4万几块， 嗯哼， 个高啊，实领薪资是零嘛， 嗯嗯， 所以这条嘛，啊因为你就已经去用叫去问过啊， 对， 好、哦，你就嘛其中一个，好、 嗯， 所以因拢知影无，啊是因去用强逼的， 嗯、 就是讲，啊我以我要做助理。啊，立委都安尼讲啊，啊，大家配合一下哦，安尼必共犯哦。 嗯。 啊，这代志你若拢无爱讲，拢无爱讲，啊，无爱讲，迄调查过程是安尼，来到一个房间内底，你无爱讲啊，无爱讲，搁坐啊，要啉咖啡无？ 嗯。 有要啉茶无？啊，即摆时间到要食便当无、 嗯？ 啊，若无，啊若无，你就继续倒遐等。过无偌久，刚刚就来甲你问。 嗯。 所以目前的状况，我判断高虹安你敢还袂问到，因为吼、哦，这助理新闻啦， 哦， 这相关的人资料先对对了，甲甲这个。当事人讲，啊，恁即摆即三四个起来，人拢安尼讲，啊，你有啥物看法？ 嗯， 哦，你有要反驳无？好，即摆来来讲，今仔日阴暗， 到阴暗哦，即可能到半暝啊去啊，一种就是讲有的人会去用对这个调查站移去北检嘛，啊，有的未去用刷去，有的叫你回去啊，哦，无代志慢慢的就叫你回去，因为你没有参与其中，去用移送过去的复训了，冇可能请你回去，啊，冇一种就是请你回去了后，一种给你交保，啊，冇一种就给你升压，啊，若讲到升压，其他的人拢无问题，就请准高鸿安，啊，高鸿安因为咱这掠去咱24点钟，所以今仔透早9点左右去处理这件代志，24点钟就是明仔载9点，明仔载9点开始就李焕英要开院会， 对， 好，可是呢，我关心的是安尼。这件代志是不是跟高鸿安办公室呢？就是讲民众党的其他立委的办公室，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有这代志无？邱成员，你的办公室有这种的无？哦，啊赖香林，赖香林今仔一个助理出来讲啊嘛，这朱威的嘛，伊咧讲伊就是领赖香林的薪水，是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上班嘛。高鸿安有一个助理熊熊。这个江青山是对柯文哲是民众党的党部上班嘛？这个代志，民众党这里位，这叫做杠定开会呢。这搬落去，可是蔡检察官是安尼啦，伊先巩固伊这件，还是要再查出其他的人？因为有可能讲高鸿安有可能告外人家问讲，啊，你要承认没？伊讲又不是只有我，奇怪嘞，为什么都弄我一个人？是柯文哲叫我们弄的嘞，为什么只有弄我？要的话全部都有。我跟你讲，谁？ 可是犯罪人是你啊！ 对， 我叫你去台南，我不如啊。 啊，也可能会讲，那个冇，那个冇。啊，你嘛，你也去问柯文哲，柯文哲讲，我的凊彩公共哎，恁真正安尼做啊？恁哪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案件会不会左右的扩大，包括不同的这个立委之间？上下齁到这个柯文哲齁，这一个就是说一起最早提出这个案子的嘛，张义善的共轨啊，一开始的说你那阻力要搞出来齁，我要统一运用嘛，我统一聘请嘛，我党要赢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个案子里头到今天到明仔载这个案子再叫检那个检察官伊要巩固到什么程度，因为齁冇可能齁问了不好高鸿安放出去了代志大变越来越小了嘛，你的猛料不好啊，你手头的物件小很，和高鸿安看，所以这个冇可能，所以即马大家爱就是家人等，等，可是人民拢在看，今仔阴暗高鸿安那是出来拢无代志，李宗廷嘛拢无代志，陈冠宇拢无代志，我讲哦，大家避免啦，这案子查到安尼啊，不搞不要三个行过来，嘿，怎么样，你咬我，啊，这我看咧，没错啊，真正， 变哪避免 啊？大家看到这么侪资料，讲到这么清楚啊，检察官你有法度去搞法官要申请羁押。在桂林当中讲啊，拢无代志，大家拢会当请回，请你回家，无事，我唔相信。 是，那有可能啊，这一段时间，因为我记得四叉猫说他做梦啊，说助理跟他讲说，哦，我也拿了一叠资料。换句话说，柯林的选前哦，有柯林的开始串证啊，会不会这几天其实他已经串证成功，或者是灭证成功了？ 所以为什么咱咧龙岩的东西，迄个水母，龚卫文引导。去第二道，为什么？因为一定甲检察官讲，伊有物件，今仔无查来，藏伫因兜的什么所在嘛？所以这调查人员啊，这个检察官指挥啊，调查人员去因兜去挨物件个，足简单。相关人等的手机啊，唯有一支，唯有两支，notebook， 办公室的笔电、桌垫，所以今仔陈焕宇的桌垫嘛，去用照照。我甲你讲哦，遮大家拢是少年的啦，大家用电脑拢做够。你若空空有去改过物件啦，比如那个档案删除啦，删除了，资源回收桶更加删除，卖讲啊，迄拢查会到。你的手机的对话，不管是哪来对，你删除收回，你如果没有删除收回，拢无代志哦。你即卖来删除收回，检察官就问你讲，你为什么要收回？检察官当然知影迄内容嘛，因为咱传一个出去，唔是我传有尔呢，接收的人拢有嘛。所以有的人无，有的人就是够截图嘛，所以今天才有必要实质去发动搜索。啊不，要去立法院的这个院区来对做任何的动作。 这拢爱立法院院长呢，这不是秘书长呢，是有院长，因为今仔日拢知影讲有这件代志、嗯，当然伊就是尊重， 好、 哦，伊袂多抗拒讲，哎，袂使，你来搞阮敲，所以这代志。你要叫立法院院长同意，你嘛要具非常具体嘛，吼、嗯！你别让，你别搞乱敲阮的办公室、嗯，所以今天带走了这些证物，包括相关人家里头，哦、嗯，这些事情都已经这个现在在检调手上啊。不过因为人很多，哦、嗯，都叫起人很多，要查的事情非常的庞大、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都还要拖到很晚。 实际的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刚刚义川讲的，哇，这个要压起来，但是我觉得。高虹安其实是从11月的14号他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些跟找助理跟律师讨论、嗯、然后后来又在这个新竹的餐厅然后还跑到 Z9 他的竞选办公室里面看起来他就是要统一这些说辞、嗯、然后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前助理以及现任助理的所有的说辞全部都敲成一致、嗯、所以才会有后来有这么多的不断的还是有一些资料被丢出来然后被这个拿到这个调查站那边去嘛、嗯、那今天被列成被告的这个所龚蔚文这个叫王玉文、嗯、他其实就是当初高虹安要求助理拍那个影片、嗯、然后去挺高虹安就说啊这些东西高虹安都不知道都是我们自愿捐的、嗯、就是他、 哦、 那显然这个王玉文这位龚蔚文他的说辞一定跟其他的助理不一样、嗯、所以后来他家里面也被搜嘛就看起来就是必须要搜到他更多的这些证据好那这个他今天这个他的助理然后还有李中庭啊这个高虹安都被征讯然后到底到半夜会不会有羁押庭的召开、嗯、我觉得不太一定诶、嗯、因为呢就有人提到说其实你看像林之妙、嗯、林之妙哇那个案情也是相当之清楚了、哦嗯、可是到最后林之妙被约谈之后他是回家他儿子也回家呢、嗯、然后回家之后就代表他们没事吗没有哦就是人家办案总是会有一些手法嘛。 哦、 好、啊，林之妙、 哦， 对，技巧。那林之妙，你回家了，然后你儿子回家了，结果果然就 回家就赶快去做很多事。 对，回家之后就发现了。嗯、那这个林之妙，他回家了之后干嘛？哦，后来发现原来他在打那个这个外劳卡、嗯。哇，你有好几十张的这个外劳卡，说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检调办案的一些技巧。那今天这样子的搜索然后把他的这些助理全部都约然后改成被告。我觉得其实是高虹安自作孽。为什么是自作孽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强调跟各个助理都强调会有人搞定司法。所以我在想说北检这些检察官应该也被火到了。我就来证明看看有没有人来搞定我。我就表现给你看我就好好的去搜你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找人来搞定我。所以我觉得高安就是高傲啦就是用那一张嘴然后搞到这样子北检可能也很不高兴所以动作才会这样子。 那如果高安无保释回不就是搞定司法了吗 我判断可能性不会那么高就接下来还会有事啦就像林之妙嘛、 哦、 林之妙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就回家啦没事啊、 嗯嗯、 然后可是回家之后有没有事有事啊后来他就被起诉啊等等的、啊、就还是我觉得当这一些 为什么他的男朋友 慢慢一步一步巩固之后、嗯、你很难脱得了身 他的男朋友李中庭他的主任陈焕宇、 嗯、 还有这个你刚刚讲王玉文、嗯、还有高虹安都列为被告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挺高虹安的 啊， 然后可是因为今天那个林冠年齁、哦、中午录影的时候有跟林冠年有这个连线 前民众党新竹县党部的主委 对然后他说他爆了一个料他说他的了解是说高虹安的律师告诉他说这件事情都是主任决定的、 嗯、 他完全不知情就是把责任都推给 哪一个主任 应该就是陈焕宇 陈焕宇、哦、 对就全部都推给主任那但是这一招到底有没有效我觉得 不是他推给主任可是不代表其他人会这样讲啊 对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现在看起来高虹安要脱身的可能性有一点低啦、嗯 嗯、啊好好好这个是黄帝颖律师啊黄律师啊今天说啊虽然哦周刊已经报高虹安适度串证密会私该串证灭证的哈、哦、似乎啦哈、哦、该串证灭证的在这十几天已经应该已经差不多了换句话说他怀疑 已经灭证串证啊，已经有完成了。但是他说，减掉兵分多路收证的侦查作为仍然必要，好，而且这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串证有可能突破，借由同步隔离侦讯、查扣客观证据、比对侦查作为，有可能突破串证；二，灭证是有机会还原的，电脑里面的账册啦、单据啦等证据可能都被灭证，但调查局也有专业的人员能够还原档案。灭证未必能完全消灭所有的证据。第三是重建司法威信。为什么？大家都在怀疑啊，检调怎么拖了17天才分案？牛布侦查优待高虹安，甚至周刊都报高虹安宣称有人会搞定司法，而且他已经四度串证，已经重伤司法威信了。哦，所以现在这样子啊，今天的搜索跟约谈可以重建司法的威信。那所以呢，他说减掉以具体侦查的行动回应社会的质疑，有重建司法威信的意义。最后他说，当然后续还是要比照检方过去在侦办各县市议员诈领助理费案的声压标准，对同样的涉串证灭证的高虹安声压，仍然是观察高虹安是否真的搞定司法的重要观察指标。换句话说，高虹安啊绑出来不带记忆，好，就像王义川讲，嘿，你咬我啊，好，人家就真的搞定司法了哈。我们现场也有律师，等一下也来请教。好，来先休息，进广告。啊、这个黄帝颖黄律师演员，其实那个要件都足够可以羁押了。好，那今天啊还有一位曾经担任法官啊的这一个律师啊，曾经担任法官，同时目前是职业律师的张耀宇，他直接断定检察官会声压高虹安的。那为什么啊？张耀宇律师这样判断哈、啊？他说他断定检察官一定会声压高虹安，理由如下：一，因为高虹安本身有立委身份，加上又是新竹市长的当选人，现在检调大动作约谈跟搜索，必定是掌握关键证据才敢发动。二，根据所谓助理小兔等相关证据跟新闻，高虹安已经做出勾串灭证的行为，检察官若提出声押，符合声押要件。三，检察官提出声押也是代表对他搜索约谈等动作负起责任的表现。至于该不该收押啊，因为检察官是申请羁押嘛，齁，那要不要押由法官来决定，这不影响检察官的作为。齁，来，他到底会不会押啊，会不会无罪，来，我们来看一下。 经讯问刘姓名之后，任其涉犯刑法第271条第一项杀人罪，嫌疑重大。 高虹安的辩护律师找来前北检主任检察官陈宗豪，擅长经济犯罪领域，曾办三宗案声押前立委蔡正元，而一行人的黄金律师阵容还有从北检黑金专组退下的前检察官钟伟汉。 这一次的约谈成为关键，高虹安是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律师团队，也被法界解读是上演检察官之间的对决。不过传出检方是已经掌握了关键证据，高虹安想全身而退恐怕很难。 他们是希望把这个策略一向就是把罪行推给他换。 那我也呼吁他跟检调实话实说，不要为了一个不在乎你的老板担上不必要的罪名。现任助理在经过高虹安摸头的时候，自己有留有录音档来自保。那我也呼吁他尽快把这些录音档交出来。 根据周刊爆料，检调掌握情资，高虹安选前四度找来助理删除通讯软体对话以及账务资料，被视为串证灭证的行为，法界分析遭到声压的可能性高。 这个内外账的资料其实摊在社会阳光下，大家都看到了。那高虹安的罪证其实相对清楚，也就是他在诈取助理费的部分，那又涉及串证灭证，依照过去检察官在办各地议员的涉及诈领助理费案，涉及串证灭证几乎都声押。 检方进入收网阶段，但高虹安距离新竹市长就职日已经倒数10天，如果遭到声押无法到场宣誓，而且3个月内没有补宣誓将视为缺额，得要办理补选。北检的约谈动作看似已经巩固铁证，对于高虹安相当不利。 那我请教一下林志全林律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检察官今天会发动，其实我想是 外界应该都蛮意外的，因为大家本来的认知是他至少会等到12月25号， 嗯， 就市场就职日之后再做行动。 他没有保护伞之后， 是 啊， 一般的媒体的报道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大家都会往这边去想啊，嗯。我想大部分人也是往这边想。 是， 可是呢，今天提早十天启动，我想有几个原因啊。 嗯， 第一个是他高委员他在十天之后他就要卸任，那这十天基本上他办公室可能要慢慢清空，那他什么电脑笔电啊或者是人员啊可能要做一些安排，那事实上可能如果一旦这些的笔电或设施或者是人员就是没有就是已经都安排妥当或者是以往他处的话，可能那个减掉单位他要做一个搜索恐怕就会有他的难度， 嗯， 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点是说，因为那个周刊已经有报道说，可能高委员有跟一些助理有做一些接触的动作，啊，那可能会让检察官会觉得说，那可能已经有串供，然后甚至是灭证的一些迹象出现， 嗯哼， 那才会说，那我们就宁可提早，也不要说等到十天后。 哦， 我想说，这也是今天他突然发动的这个搜索甚至是约谈， 十天后他办公室全部清空了， 是 电脑搬走了，搞不好也清光了， 那所以说减掉这时候发动其实是有一个突袭性的作用， 嗯， 就是说在你以为就高委员可能他被告以为他检察官不会进行搜索的时候他就突然来进行搜索，啊， 有点突袭， 搜索本来就是有点突袭性了， 啊，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地检署这边事实上是有他一定的考量才会今天发动，特别是针对这个社会瞩目的案件， 嗯， 它的发动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嗯，那会压吗？ 我认为至少这个事实上是个两难， 嗯。 第一个哈，如果第一个是我，其实我认为说，检察官今天既然大众都做搜索， 嗯， 那全国都在看这个案子， 嗯， 基本上代表检察官手上一定有一些就是非常确切的证据， 嗯， 可能是不管是串供啊，或者是湮灭证据的部分。嗯，好，哦，那如果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话，那他是势必得压啦。 嗯， 但是可是因为高委员他十天之后他就任市长，那当然说如果你今天压他十天后导致他无法就任， 嗯， 那万一因为过三个月就等于是他的这个当选人的资格就被取消嘛， 对， 要重选。那万一这个案子事后如果说是被判无罪， 嗯， 哦，或者是不起诉， 好， 哦，那请问一下地检署怎么对社会大众交代？我觉得他会有一个。 嗯， 这个后面后续影响性的问题，因为这个被告的身份与众不同， 嗯， 他是一个十天后他就要就任， 啊，你不是说检察官手上一定握有很具体的证据才敢去立法院国会搜索 啊？是， 那既然这样就是有罪啦， 他是有罪，但应该是这样讲，一般搜索要件是三个，一个是有重大犯罪嫌疑之后加上重罪，比如说现在是贪污治罪条例，然后加上串供灭证，或者是他有逃亡之余，那但是问题是重罪本身没办法单独做一个声压的理由， 嗯， 他必须跟其他部分搭配，那最常见的就是灭证跟串供， 哦，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目前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他用交保，而且是用比较高的金额的部分去做合理， 高红案交保哟， 高委员这个部分我真的两难，但我认为交保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金额比较高是多少？ 我觉得100到200之间， 100到200， 对， 哦，100到200，然后交保的意思是什么？ 交保意思就是说，我认为你还是有所谓的羁押的构成羁押要件， 嗯， 但是我认为你没有羁押的必要。 换句话说，对不起，如果100万到200万交保，那他就出来了，出来他就可以去当市长了，以后就不会再押了嘛。 这未必啦， 好，未必啊， 未必啦。 这个，啊，是早上啊9点多的立法院高虹安的办公室前，哈，因为立法院嘛临时红通知，啊，讲哎检调要来搜索，那要来搜索，哎媒体听到，好，来的其实都是摄影记者，哈，文字记者大家都不会进去嘛，因为大家都拍照，我加个圣城也差不多30个了，好，换句话说。如此重大社会瞩目案件，然后就像义川兄跟我讲，哎，没啊，没代志，这个事情他们也难对社会交代哈。来，委员兄要补充， 哎，律师，我先请问一下，高虹安现在是被约谈吗？所以他在法律意义上，他并不是被任何的拘禁或审押嘛，对，就是目前的只是单纯约谈而已嘛。 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先约谈嘛， 嗯， 就是先把你找来，请来，然后 向你呈现哦，可能一些证据，譬如说其他助理做的笔录啊，说哎，这些助理是怎么讲的？ 嗯 哼，哦，针对这公积金的部分，那你对这部分有什么意见或看法？是询问你。那询问之后，检察官会会诊，就是他手边的证据跟搜索之后的这些资料， 嗯， 来判断说我要不要声押。 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主要原因是因为高虹安现在在讨论他会不会被声押的可能性，是来自于他有串供可能性这样子。嗯、那的确在过去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报道，他的确看起来在媒体报道是有串供的这样子一个举动的，所以。这照理说，这样声押他基本上合情合理，按照法律逻辑上。那我们一直在谈到立法院的保护伞哈、哦嗯，那个检调单位进不进立法院，这个部分是立法院长同意哈、哦嗯，这样子。那之后是否要这个拘禁或者逮捕哈、哦，这当然是需要这个立法院那个院会那个这个一个声明事项这样子。嗯、但问题是，你看那保护伞是这样子，它是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第八项，他说立法委员除现行犯之外。 嗯 在会期当中不得逮捕或拘禁。 嗯， 换句话说，如果按照他这个征求条文的内容来看的话，今天他只是单纯被约谈。 嗯， 那约谈结果之后，即便他的证据力足够到说他有串证之余， 嗯哼， 可能检察官开始要这个声押他的话， 对， 那声押这动作基本上跟他这个保护伞这个条文目前是违背的， 嗯， 会有抵触。 嗯，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啊，就是说很有可能卢律师说的可能是交保 高额交保， 因为法律上是不允许他在这个时候让他声押、嗯，因为他还不是现行犯。 是， 那的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这个大动作？因为的确嘛，你电视记录要销毁的，而且立法院那个会期到之后，就是他撤办公室之后。他这电脑是会交回去的， 嗯， 他可能如果他没记录好的话，你可能会混到各个不同办公室， 哦， 所以检察官他要再去找这个电池记录，他是比较困难的， 嗯， 所以我认为这个十一点去做这个大动作是个原因。那最后我还要讲一点啊，这个我觉得高宏，我要跟高宏安助理讲哈，现在这个小兔跟他前办公室的陈玉凯是证人的身份，为什么证人？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证据，然后也提供给检方了， 嗯， 所以他们就不是被告。那现在除了高宏安跟他男朋友之外，另外两个被告，一个陈焕宇跟一个龚蔚文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要跟 龚蔚文本名叫王玉文， 王玉文嘛，对。然后为什么要跟这两个人去呼吁？我觉得这个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啊，你政治人物来来去去的， 嗯， 我当然知道每个人政治人物要支持自己的老板，但他面对有司法底线的时候，有正确对错很明显的时候， 嗯哼， 我觉得助理还是要自保。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焕宇真的是朋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很低调， 嗯， 我也没特别问他，他也不会特别讲说他的那个办公室内情是什么，我想说尊重他的办公室运作，嗯，但是包含今天早上那个林冠年他所爆料的事情，假设今天律师真的把这个从攻击之路推给陈焕宇的话，那他会有会为什么要这样去推哈？第一个是假设陈焕宇对外面讲说攻击是我他发明的，跟高宏安没关系，高宏安真的某种程度是在这逻辑上是脱罪的，哦，因为就是。办公室主任发明的，嗯，啊！我交公积金，我拿去洗头干嘛， 嗯？ 我不知道嘛， 嗯。 但问题是，如果真的承认的话，陈焕宇在这过程当中，他公积金有任何一部分，包含办公室聚餐， 嗯， 用在自己身上的话，哎，这样贪污罪再放在自己身上，哎，我觉得助理真的在这种司法底线的时候，真的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下，不要去为了老板去断送自己。 那如果是陈焕宇，就高宏安推给陈焕宇啊，陈焕宇也承认的话，这样陈焕宇的罪是什么？ 就变成贪污，等于你拿公堂的，你拿公堂的罪，公堂来去做自己私人的使用嘛。 哦， 换句话说，这样的罪就放到他自己身上。 啊，罪陈焕宇在扛，啊，洗头的钱那个高宏安在用， 所以我才 陈焕宇在推 吗？所以我才要说，如果真的这样子，如果高宏安律师真的做这样的推论的话，真的这样建议的话，我觉得是非常要不得，而且非常可耻的事情。出事之后就把助理推出来，然后让助理去顶罪， 嗯。 请问啊，如果今天助理真的帮你顶罪的话，未来真的出来之后。你要还助理什么东西？ 嗯， 这光几年的光阴是还不回去的。 嗯， 所以我还是要 跟他名声什么全部都毁了啦。 对啊，对啊， 嗯，这陈焕宇哈，无可能担啦。 嗯， 陈焕宇是国民党栽培的少年家呢，跟委员同款呢。 嗯， 伊捌做过台大学生会长呢，台大机械系呢，交，嗯，迄个徐小新，伊拢讲系统， 嗯， 就说国民党栽培的年轻的，伊哪有可能去为着高宏安全部拢伊担啦？即，嗯，嘛。起码高宏安要甲全部杀给陈焕宇，陈焕宇无可能会同意的啦，伊那有可能才工作才才会代志，他自己还有他自己的前途呢，伊只要甲所有代志拢讲出来，讲出来了，高宏安叫我用的， 嗯， 这个迄个李宗廷叫我用的，伊讲讲的，伊可能有可能最后嘛有可能上恶的，伊是反起诉呢，伊嘛有可能无代志呢，安全孝庄呢，伊今仔出来打这条要创啥？起码这几个拢是剪掉来的， 嗯。 迄房间细细间啊，尔， 嗯， 迄一内底是外空气寂寞哦。去用问的时候，你嘛唔知要叫用问啥， 可能你哪知内底空气寂寞？ 你讲这内底 这里头你完全没有资讯呢。嗯嗯。拢是迄个来，甲你问的人讲，啊，迄个人有讲啥？嗯嗯。啊，这禁锢是安尼呢？啊，你认为呢？ 是。 啊，你唔讲唔讲，就等你甲佮问嘛。啊，你要讲，你就拒绝嘛。 是。哦， 就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不觉得现在在里面的这几位都大概三四十岁的这个年轻的助理，会愿意为了高虹安这个人， 对， 然后把所有的罪全部担下来。 是。好，诶。这个是啊，12月14号哈，迄、哦、个时阵啊，黄定律师就咱来接报哈。我敢问啊，讲什么时候会约谈会压人？迄阵有讲啊，这个应该就在这个月。哎、欸，显然这个月就约谈了嘛哈、哦。那会不会压人呢？那我再问，一个月内可不可能约谈？黄定颖说，我认为有可能。那我再问，如果有犯罪，多久会押？黄帝颖说，当天约完，可能就漏夜。一般来讲，如果发动，就是漏夜在处理了。他说，新北市议员、台北市议员有被侦办的，当天去发动搜索，可能同步搜索办公室、服务处、住家，搜索完之后，把助理跟议员本人约来，问完后，可能有些助理被无保遣回，有被交保，但是主嫌就会被留在里面，一路呢问。漏夜到后面开声押庭，然后就是要求声押之后就要开羁押庭了。除非今天双标，执法上面有双标，遇到高虹安转弯，不然的话，我们应该这个月就可以看到他被声押。不过刚刚啊，委员兄有讲，他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好，有另外的保护伞，跟议员又不一样了。好，来任俊兄， 我觉得有没有保护伞的这件事情，看起来检方其实他有许多的考量了。说像今天去，大家讲说啊，他是不是这个，因为他要赶着在他这个清空之前啊。不过我觉得回到这个事件的本身啊，因为你看啊、喔，这一段时间，你看这么多人都已经被检方给约谈了。那刚刚律师其实提到，包含整个羁押要件里面，你会发现到，我觉得高虹安其实做错了一件事，我不知道他的法律顾问有没有告诉他，说如果是案件已经进入到侦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有人被约谈，不管他的身份是被告关系人还是证人的身份，你适不适合出现去人家家里面，因为这个会被外界做非常多的质疑。那我认为当然在这个，因为最近这媒体都有报道，而且那个次数写得非常清楚，甚至连说去哪里或怎样，当然高虹安他们面对到这个被质疑的时候，他就讲说啊，有很多都是不是不实的报道，但问题是什么东西是实的他没有说。所以我认为对于串证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检方来讲，他心里面会有一把尺，也就这些相关的报道有这么多，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有没有灭证？老实讲，我觉得四叉猫在这时候就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其实不断的出示了很多所谓高环办公室的内账。 对， 那你今天去检方去搜索他的办公就很简单，今麦每天有加贼列来的来报的内账，你的内账要不要拿出来看？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是为什么那个前面这些阶段，当这些东西一直摊在媒体里面的时候，他会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如果这些内账在媒体里面是有，而你办公室的电脑却没有这些，那有没有灭证啊？我觉得那对检方来讲就是很简单，这个东西就是一翻两证，他不用再甚至不用这时候去查说，哎，你这个你的内账到底对或错，他其实不需要。他只要我今天媒体上有这么多，那你没有了，那你今天告诉我好，如果你有删除或怎样，电池记录的还原，现在刚刚大家都讲不是那么困难， 是。 所以有没有灭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检方来讲很清楚，他可以很快就可以去厘清。所以你看之前为什么那么多的爆料，我认为那些爆料者也不相信高虹安，甚至他们有可能相信高虹安说，哎，以后不要叫这里输，是不是真的可以搞定司法？所以为什么透过媒体把这个东西爆掉出来？因为让大家知道，其实有这么多的证据在。那检方当然可以去作为比对，因为我讲说，检方也不会知道他电脑里面有什么。他最大的依据就来自于，哎，今麦咱今麦画面在跑，有这么多的这个薪资表，有这么多的东西，啊，你办公室也提出来我看。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检方来讲啊，因为检方声押跟法官开羁押庭愿不愿意裁定羁押是两码子事啊。像上一波大家有看到媒体里面的那个光那个约谈有没有，最少就八小时嘛。一起头一次去的时候两个就八点钟啊。啊你看这次咧。所以你看这一次的人又多了啊、哦。所以我觉得对于检方来讲，我们给检方一个空间。检方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考量嘛。那至于说赶不赶得及，因为老实讲，那武器狂，他有时候还跟你，他现在律师，如果今天律师在，他立刻可以讲，不好意思，我拒绝夜间啊，你们都逃过明仔，就他有很多法律上的权利。我觉得进入到司法这一段里面，就大家会开始有一些攻防啊、哦。那我认为这整件事情其实来自于是，大家看到过去这么多的爆料，为什么大家今天这样做？ 我认为其实这些助理没有打算去扛啊。我讲真正，你说叫他办公室主任，我当然有可能啊。你助理来的时候，有可能是办公室主任跟你讲说，我们办公室规定是这样。所以他会回到是有没有人是像刚刚像之前我们去看到的那个，比如说性骚扰案，是委员亲自出面跟当事人谈的。只要有一个人说有啊，委员都搞到公司是办公室的规定，因为在上一波的约谈里面，事实上就也有人被问到这个问题，说到底委员有没有告诉你，或者是你们自己自愿的。 是， 那所以我觉得从这些阶段进来看，检方在今天选择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找他的办公室，然后甚至带走相关的人等。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高鸿安应该庆幸啊，他很快的身份就转成叫做被告，因为最大的差别是律师在旁边的啦。那律师一定会告诉他讲说啊，你陪同侦讯的说啊，你哪些东西可以讲，哪些东西你不要讲。我认为他的攻防就在，但是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高鸿安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只有加班费的案子而已，因为他还有一个状况是他有低薪高报。如果大家回忆一下，高鸿安当时被问到说你为什么把助理的薪水变来变去的时候，高鸿安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当一个立委，他当然有权利决定办公室助理薪资的高低。可是当时大家质疑的是，你决定助理薪资的高低，不代表你有权利说我给你三班，但是我捏五班出来。那个其实是不一样，高鸿安自己作证说他自己决定了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他的办公室主任这时候就跳出来扛，不好意思哦，真要扛你也有伪证的问题。如果今天真的是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些荒谬的情况啊。 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是他的男朋友高李中庭。好，李中庭给他给了也列为被告。据说有可能要查说他到底是不是人头。好，那如果是人头事情就很大条。第一个。第二个，高鸿安如果有罪会犯了什么罪？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的来宾说他至少是助理那个叫什么助理费跟加班费，好，都是贪污。其实易川兄刚刚讲的那个才重大，有没有可能扩大到民众党那些立委，搞不好连柯文哲都烧到，会不会是柯文哲下令？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国会办公室被检调搜索，隔壁的陈超明、赵振宇也因为违反贪污被搜索，前实力立委高露引用则是没有利益回避被开除党籍，而他们的办公室都在这一层楼立院中心十楼。不平静，包含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因为搜狗案涉贪污治罪条例被判刑7年8个月，褫夺公权3年；赵振宇涉逃漏税遭判刑6个月，并科罚金6万元。实力高露引用因违反利益回避原则遭开除党籍，就这么刚好出事的都在同一层， 真的蛮意外的。十楼刚好接连传出被搜索，又刚好三个都是不同党派，确实十楼这几年很不平静。 同一层楼立委嘴巴通通闭紧，就怕被牵连。而其实高鸿安上任前还找了郭台铭运用风水师量身打造，帮忙看风水。墙面上这幅山水画就是当时风水师建议要让高鸿安有靠山才挂在他的办公室，但有没有用不知道。立法院风水不止这个地方受关注。第十届立委选战，13位青岛一管区立委全部连任成功，包含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王定宇、郭国文，国民党赖世葆、陈玉珍连任率100%，成为国会传奇。 风水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一个状态。 风水问题科学难以验证，但随着高鸿安被检调搜索，同一层楼其他人过去案底也跟着被翻出来，是不是巧合见仁见智。 刚刚易川兄讲的陈焕宇就是这一位陈焕宇啊，伊啊啊，可能是来对薪水算管的哦，他的提拨，他的劳退啊，提拨集聚是80200的最高的哦，他的劳保啊也是提拨啊最高的哦，45800哦，他的健保是80000多的哦，好，OK， 那所以而且这个他好像跟他很久。陈焕宇这样。那按照林冠年公高鸿安啊弄个杀口这里。陈焕宇好。那所以刚文元兄就跟陈焕宇喊话。 但他现在看不到 啊。那我想伊嘛比他腿啦。 不要当高鸿安的余文。 对对对对。好。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易善兄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检调目前的侦办都只针对主线，所谓的主线大概就是诈领助理费啦、人头助理啦，啊，然后加班费啦，然后公积金，然后低薪高报，然后有没有挪为私用的问题，这个属于高鸿安办公室内部。那现在重点是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证据有两条，是会延烧到所谓的民众党。第一条就是9000块的这所谓的啊媒体参叙的部分。那所以难怪那个谢立功说那个媒体参与我只是受邀嘛，赶快撇清关系啊，绝对不能说是我请的啊，我请了报给你高鸿安，我就变成是所谓的共犯，所谓的贪污罪的共犯了。所以他说我是受邀的，但是我是受邀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证明一件事嘛，高鸿安事实上是有拿公积金的钱去请媒体吃饭嘛，啊，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法，变成高鸿安你自己要扛，所以高鸿安才叫他说你不能乱讲话嘛，我们要尊重检调侦办，不要乱讲话，因为有可能你现在谢立功讲的任何话都可能变成是高鸿安犯罪的事实的证据嘛，所以他才生气，也就是说串供不成而登受气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熊熊这个部分，那更严重了，就是熊熊在党部内部，他前面领党部的薪水，后面领党部的薪水，做的事情都是柯文哲的随行摄影的事情，也做小编的事情，但是中间为什么领了五个月高鸿安的薪水，这五个月的高鸿安的薪水，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说他有做任何高鸿安的法律服务案件啊、新闻稿啦、法案的工作，他就是所谓的人头助理，拿钱去给党部请了一个柯文哲的随行秘书，那这台积都严重啊、哦、所以你看他今天是做的所有的调的人都是属于高鸿安办公室，他还没有调谢立功，他更不用说柯文哲，因为他现在在新加坡，他也没办法调。所以未来这个部分会不会形成检调所谓声压的理由？因为他有可能有他案，那他案的部分的这些人都还没问到的时候，那我如何把你谢高鸿安放出来？所以这个也可以是声压的理由，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引申到所谓的民众党的所谓的不要说人头助理，因为现在还没有证据说他是人头助理，但是事实上是所谓的当初他们有一个制度说我要借调给党团一名助理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否违法也是检调要侦办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再请教律师哦，如果说他移到北卷去复讯，代表什么？ 北卷复讯这个案子一定会到北卷， 一定会。为什么？ 因为这部分检察官其实他今天发动搜索，其实也绝对不会是检调人员，就是调查局人员去跟他谈一谈，之后让他放回去，不可能。那检察官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哈、这个基本上一般这种陪侦会有三场， 会这种什么 跟球赛一样，会有三场。哎，第一场是在调查局，哎，或是北基组，那个可能是由调查官问，那个部分大概会问比较久，大概至少3到5个小时，甚至更久。那接下来呢？他就移到北检，地检署。那地检署检察官会先把前面的这些资料先看过之后，再开。所以基本上，如果检察官看完之后，他会再开侦查庭。开完侦查庭之后，他会决定要不要声押。如果要声押的话，就进入第三场，就是去法院。所以说基本上一般陪侦话会有三场。 我昨天林冠年来我们节目，他也亲口讲哦，他说。他所知对方有接触几个助理，然后高鸿安要求说，第一个你们要讲说那是自愿的，就大家要讲说法要一致，第二个事情是没有公积金这个事。 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我觉得这对被告，如果是这个当事人是我的客户的话，基本上如果在那期间，我会建议他说你就要避嫌。 因为你说高鸿安如果是你的客户， 如果啦，万一啦，他是我当事人，我一定会跟他讲说你是这个是社会瞩目案件，然后现在全台湾大家眼睁睁在看着你，甚至呢你去哪里或者是什么，那或者是你去接触哪些人，大家可能都会就是留下一些迹证，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接触这些助理，甚至现任的助理大家没办法，可能办公室一定会碰到。 那我可以请别人打电话。 这个部分我们不鼓励啦，但是我的意思说你至少不要 直接的去，因为那个金周刊里面好像就有写啊，说什么这个高鸿安透过谁去接触啊。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最好是避嫌啊，这个这两个字避嫌嘛。 会不会买外劳卡打，这样子也追不到有没有？因为林之妙做了一次很好的示范。 高鸿安很高调啊，他不会用外劳。 而且事实上你要考虑你去接触这些助理，前助理。 那他们事实上说实在，我才领你多少薪水？嗯，我都已经离职了，或者是我在职，我才领你几万块。嗯，我跟你之间是那种过命的交情，我需要去帮你扛这些事情。嗯，我说这是一个对人性的期待嘛。 这个官司如果说到起诉会多久？ 这个案子，我觉得这案子其实不算是非常复杂，不算复杂啦，因为事实上第一个是因为很多前助理已经把一些内账都带出去了，那举发过程中可能这些资料其实都已经检察官手里都已经有了，那而且事实上这个案子其实我觉得案情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加班费， 对， 哦，不然就是低薪高报，就是诈领立法院那边拨的薪水， 对， 我觉得事实上这个案子如果真要办的话，大概七八个月应该就可以 起诉吧，到起诉。 如果真的检察官认为他不是无辜的话，应该是七八个月就可以处理了。 所以换句话说，现在是十一月，明年中大概就知道。 大概六月七月。 因为刚刚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有压他，他就没有办法去就职了呢。对不？ 对啊， 没有办法就职，三个月内压他，被压，没有办法就职，就要改选了呢。 对啊， 对， 对对，没有错。 哦， 对，那林更人跟沈惠宏 再来一次 吗？ 其实大家外界在关心的部分就是到底他会不会被声压，会声压多久？ 有。 那刚刚大家讨论那么久是讨论声压的问题。嗯，其实声压会不会声压，我是觉得第一个哈，就是说要看今天哈那个侦讯的一个状况。 有。 因为是隔离侦讯嘛，那交叉结问嘛，那这种情况底下，看得起来那个结果的话，你要看他有没有突破他的人证跟物证，有没有达到所谓刚刚律师所提到的说有那个串供跟那个灭证的这个嫌疑啊，我觉得逃亡是不太可能的。我是觉得这个第一个可能性，我是认为今天的检察官的部分齁，也许啦，如果说他今天做了这么强制性的作为，强制性的作为好几个嘛齁，你要搜索嘛，约谈嘛，还有包括声押嘛，到这个声押阶段，我觉得他去申请声押庭是很大的可能。我觉得他会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这个法官啦，那准驳与否就法官你自行决定，你如果准的话那就押嘛，就收押嘛，你不准的话可能就用交保的手段来做替代嘛。那如果一旦声押的话，那这事情就大条了嘛。声押就是说我们是考虑说，好，站在一个政治工作的话，去评估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改选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改选的可能性的话，就是说刚刚律师有提到说，那到一审的时候可能时间是不太容易估算，可一审判决下来一波起吊浪者，但是基本上也不至于改选啊。为什么？因为那只是代理而已。他真正要代说齁，他真的说要改选的话，也在三审定验呢。一审的定验，个冷当来呢。选办法是冷当来。你要乔贵冷当任其乔贵冷当了，他一样是找人代理啊。所以他如果新竹市会不会改选，其实就这两个可能性。现在正在进行第一个可能性。那第二个可能性的话，就是刚刚律师所讲的，他这个真的是重罪。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新竹市齁，作为一个这一个齁科技的一个首都啦，是讲新竹市民齁看到一个齁正在背着这种官司的这个市长齁，他将来是如何去面对市政，如何去面对议会，然后如何面对这个政治充满一些一个不确定性齁，我觉得这实在是难以想象。 你也记得选举的时候啊，新竹棒球场也是这个讨论的重点之一齁。 大密保。哦，那个时候讲说林志坚有大密保在新竹市政府里面， 用每个臭头诶。 对，讲到说哇，里面藏污纳垢有多少弊案，是用弊案两个字哦。 对，结果呢，新竹市政府呢，就是也是规规矩矩的既然大家反映有那么多的缺点，那也就一一的把它改善。那现在呢，说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啊，已经来看说新竹棒球场啊，适合的这个当成，因为你知道有那个棒球经典赛嘛，是应该对成为经典赛官方热身赛的球场是乐观的。有一个哇，你们该闪掉吧，别败啊。不过我觉得当时如果不好，那现在把它改善到大家认为说是很 OK， 这也是一种态度啦。好，对吧，这是检讨嘛。 当初新竹市政府就是这个态度，就说好，如果有缺失，如果有运动员受伤，我们就全力把它做到最好。然后所以呢，是跟球团以及新竹市政府组了一个改善团队。好啦，那就持续的这样子做之后呢，现在新竹市政府因为还没交接嘛，所以是现在的新竹市政府的确把它做修整到一个可以这个打球这样子的状态了。结果高鸿安跑去照相，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你也前后变太大了啦。嗯嗯、你当初说人家是弊案呢、欸？嗯。你当初把人家讲成说大 秘宝、欸，他还没有交接，他怎么这么 他还没有交接，然后他就已经到那边去拍、哦、去拍照， 要死人了。 然后所以呢，他这种带风向呢，帮、嗯、自己加分的方式，嗯、其实还真的有效。 他的加分是现在的新竹市政府，又不是他带领的新竹市政府。 对，但是他的带风向使得非常多的网友就说：“哇，高虹安果然厉害，你看吧，就是要投高虹安。”嗯。问题是他还没交接，嗯，所以他这样子去蹭新竹球场，嗯，跑去这个哇有得分哈、哦，赶快赶快让我蹭一下，嗯，的方式是有效的，哦，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不可以这么虚伪啦，你当初怎么讲人家的，嗯，你现在要去邀功，我会觉得丢脸，啊，可耻。 这代志我含你知道，伊去看迄天啊吼，这新闻都报嘛，我新竹的朋友传了我，你妈新竹即马讲啥？讲那不是高虹安做市长哦，这个球场无法都去用认可啦。啊，交高虹安什么关系？嗯，这场不是立法院办的呢，这市政府呢，请 M 的老米来呢，交你高虹安什么关系？啊，个古大爷人大牛，啊，什么水个大爷，哦，那像你作罢嘞。啊，即马规个新闻，吼、哦，规个新闻拢讲啥？讲因为这场，就是因为高虹安做市长哦，哎、欸，听好哦、啊，因为高虹安做市长改善了。美国职棒大联盟讲啊，这赛哦，这经典赛哪要热身赛，某一个球队要来新加吼，新练习，这场会赛合格。嗯，实在是有够未见效，你知无？ 真的是， 真正是这种叫做未见效。啊，新的人吼、哦，你嘛到是非观念，你有法度把这个物件讲甲必须讲，是因为高虹安。咱、嗯、咧同样东西，我讲今仔下仔啥物人去用搜索你啊、嗯？高虹安父母 及 内湖的住处。 哎呦！他为什么要怎么这样搜索他父母？ 因为高虹安当时要到底内湖，所以有可能伊的物件，哈、嗯，要跟他讲个即个市政，哈、嗯，不管是 USB、硬碟、电脑、notebook，、嗯、另外一支手机啊，那、嗯、有可能藏起啊。所以因为伊可能要袂着讲，哇，剪掉那有可能去我的父母，嗯，即个住处，因为那是你常常进出的所在嘛、嗯，所以今仔高虹安除了即个因父母的住处，新竹的办公室，嗯，哦，啊，即、這个。即、这个李焕英， 哦， 李焕英的办公室，伊、嗯、本来今仔日下仔是要去主科嘛，哦，要去主科，所以伊的行程其实剪掉单位拢掌握，唔只系个连父母的住处，嗯、这实在是对爸阿母来讲，哦，嗯、这嘛真无好，你知道讲，恁做囝做这个代志、嗯，啊，你父母的厝爱去用敲，哦，啊，当然敲出啥物件咱唔知、嗯，不过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这是翁达瑞教授啊。学者翁达瑞在脸书说、啊、有名在美国 Ohio 读书的连友传来一张截图，证实辛辛那提大学已经下架了高虹安的博士论文、哦、那这位连友呢，进入就读的这个 Ohio 大学的图书馆，进入高虹安的博士论文题目截图有三笔搜寻结果，中间那一笔就是高虹安的博士论文，中间这一笔，这一笔、哦哦、这一笔、啊、他说中间第二笔高虹安的博士论文下方就是一片空白，好，打进这个啊、他的博士论文下方就一片空白，没有 PDF 档案图形，也没有其他文件档的下载连结。翁达瑞说，高虹安的博士论文被辛辛那提大学下架，这应该是已经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已经两个礼拜了，所以搞不好他的博士论文也没了哦。好、哦，那不过我也请教一下这个易善兄哈。 是。 咱即卖是用假定，讲高虹安真正去红收押，收押就是爱改算嘛，三个月来改收押就爱改算嘛吼。啊那安尼啊，民众党也没有新竹市长，安尼柯文哲唔知阿个有啥吼。 我刚才已经说了，主案的部分可能比较容易清楚厘清，嗯、大概所有的资料也都备齐、嗯，但是关于民众党那些部分，现在我说真的，谢立功也还没约啊，熊熊也还没约啊，嗯，柯文哲现在还在新加坡啊，如何将他飞回来说我要跟你约谈你，也不可能的情况下、嗯，你是不是应该说，因为有其他他案的证据还没有办法厘清的情况下进行声押、嗯？ 哦、嗯，好，那我们谈到柯文哲，让来看啊，柯文哲啊是2017年接受电视节目叫《台湾名人堂》的访问。伊讲自己最骄傲的就是不设立基金会，因为如果设了，就会有人来捐钱。接下来啊，想公正执政就会很困难，啊、哦，拿人手短嘛。当时的柯文哲说自己其实很想设基金会，但那基金会就像魔戒一样，套上去后就拿不掉了。啊、哦， 到2018年8月17，柯文哲参加一个叫做 Team KP Let's Go 的活动，再度批评其他政治人物，一共其他政治人物啊，捞到最后一秒啊，你们啊都捞到最后一秒，好好，那你来讲哈，舍不得停止募款，却不敢对民众公开他们的竞选账户。柯文哲再度提到自己当台北市长四年来还是没有设基金会，他一直在抵抗魔鬼的诱惑。基金会是魔鬼哦，他很诱惑人哦。哈、哦，2018年8月23，财讯啊对柯文哲做专访，柯文哲仍然对自己没有设基金会感到骄傲。他说：“我没有基金会，全台湾的政治人物每一个都有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他们还去送里长西瓜竹笋啊、哦、但是我都没办法。当被问到以后是不是也不会有基金会，柯文哲说我在忍耐。我在忍，我在抵抗魔鬼的诱惑啊、哦、看可以抵抗到什么时候。他终于抵抗到现在决定要设基金会了。好，柯文哲备战2024成立基金会。剑指总统，哇，他也把魔戒带上去了。请教一下郭伟， 那个如果照他这种逻辑的话，他成立真基金会就准备要收钱了。 哎，对对对， 准备被修啊嘛。哦，那个一般的话哈、嗯，这种收钱的方式哈，不是前金就是后谢嘛。好、哦，那显然的话，他不是收前金啊，他在收后谢了。嗯，因为他可能在这个担任这个市长的任内当中，给很多人方便嘛。嗯，他任市长任内，他认为他自己非常的这个高尚嘛。嗯，无暇嘛，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底下，他在前面他不处理，那他后面再处理啊。嗯、 对， 所以终究他是把这个魔戒还是戴在手上嘛？为什么？嗯，因为接下来他要选2024。 对， 所以说2024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个一定的金元的话，那你怎么选？嗯，打这场选战。哦，二来你除了粮草要先行之外，后面就是兵马要够嘛。嗯，那粮草要先行，基金会一定要先成立嘛。可是呢，他在处理基金会的同时啊。柯文哲啊，他隐藏了另一个风险，就是刚刚我们讨论的部分。嗯，今天呢、啊、是兵分多路啊，后面检方的动作可能是扩大约谈啊。嗯，那、啊、扩大约谈的结果啊，可能包括被骂的这一个谢立功秘书长都可能会被约谈，甚至是包括这个柯文哲可能都会被约谈啊。哦，所以他在筹这个兵那个粮草的同时当中，他可能就面对这一个政治上的风险。嗯、二来，他后面的兵马要怎么办？嗯，第一个他最倚重的哈，就是谁？当然就高虹安啦、啊。嗯，这高虹安，他面对他的官司，他接下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他心足里头啊，他自顾不暇，如何去协助你的2024？嗯、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他选前呢有黑白配，那这个基本上是黑白不分的人嘛， 东东姐， 中东姐，中东姐呢？哦，中东姐呢不黑白配，就黑白配之后呢，等个中东姐动算管定了一点啦、啊，嗯，他就想要回蓝营了。 回国民党， 对，回国民党啊，嗯，要回国民党啊，所以这种情况底下，那也不是啊，我跟你讲，我算起来哈、哦，嗯，那个再加上刚刚提到那个问题，嗯，他那个党，那个国库通党库哈、哦嗯，啊，这样也跟我们切灯啊，目前啊，算一算啊，柯文哲啊是三头空哎、欸，嗯，新竹也空，嗯，然后苗栗也空，对，然后各北当东口，三头空的情况底下，他最能够倚重的是什么？就基金会啊！哦，哎，不组基金会你怎么办？嗯，要怎么玩？哦，怎么玩他的2024？怎么做他的大梦？啊、 哦，哎，易山兄啊， 是 啊，基金会可以讲干呢，叫你垃圾哦，其他做政治你们看起来拢做垃圾。 我无基金会，我无基金会。 无啦，以他讲诶，好、哦，政治人物。啊，为什么已经要被设基金会，伊嘛被垃圾一个？ 2014年就感慨啦。2014年伊伫选举最后一天，好、嗯、像选前之夜，伊讲伊承诺三件代志。嗯，我第一件，他不成立基金会，他要讲诶。第二个，他不加入任何政党。第三个，我不要第一届想第二届，第二届想选总统。 三件事他都做了， 三件事他都做了。哦，他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啊，我给他澄清一下哈、哦，他自创成立台湾民众党啊， 陆扬东。 那陆扬东，所以这个成立基金会，说真的啦哈、哦，他其实他叫做魔戒三部曲啊，难讲哎，啊，以供基金会是魔戒嘛，所以他为了选总统。魔戒三部曲，但诶，记诶，魔戒三部曲第三部曲叫做《王者在临》啊、嗯，所以他是为了选总统成立这个基金会，其他的不管。他基金会他有说他有一个人的同学哈、嗯，他的高中同学来负责基金会。我要奉劝柯主席啦哈，有一件事情我等一下会真的诚心的奉劝他哈、嗯， 第一个，你的这个高中同学负责你的基金会，他其实已经布局很久了。好，从他进办公室之后，他把蔡碧如斗走变成办公室主任。那他做办公室主任干嘛？他是为了乔大巨蛋去做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他以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去乔了大巨蛋，就问林周明最清楚，把远雄集团本来是六万人变成七万人，五九九九九变成六九九九九，增加了一万人。因为乔好了，所以他高升北捷董事长继续乔。第五个，他改建人宿舍拢一人一间啊，一个人三间，打通了变成豪华宿舍，这个议员都有咨询。第六个，在离任前还不放手哦，还升了他内部他的亲信做副总经理。第七个，我一定要帮金牌讲一句话，他抽烟都不抽自己的，都不买烟，都要抽金牌的那个伸手。 你讲李文忠哦， 哎，李文忠， 没假，应该有假婚的。 这金牌一定讲，你一定爱讲，哈，小气到连烟都不愿意抽自己的啦， 啊，所以不然一百分是偌济啦。 所以这种人来虎接柯文哲的。基金会，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奉劝柯文哲主席，远雄的钱你千万不能拿，因为就会落实了他之前做的这件事情是为了你的基金会，所以我再说一次，柯文哲主席，拜托你，远雄的钱你一分钱都不能拿，谢谢。 好，那既然你要跟柯文哲讲话，我也麻烦你一下，好不好？好，你跟柯文哲真熟嘛？打电话伊拢会接吧？好，医生。 我三年无接到伊任何的电话。 好，安尼哦，呀，我要拜托你啊，敢问这个啦，好，因为今天嘛是国公的基金会嘛，好，伊讲啊，人一无所有才看得清楚自己啊，好，我感觉伊可能没有看清楚自己哈，伊讲哦，基金会呐去共收一百万，执政要大声很困难呐，好，你会当敢问一个无？讲伊真正无共收超过一百万吗？ 这个部分我基金会说真的募款都是 成立基金会 的目的嘛，所以他还没有成立我们不知道，但过去有没有我真的不，我要除非有确切的证据，我也不敢在这边说，但是至少我没有 讲到基金会一人用有什么看法？ 你知道吗？不知道什么人跟柯文哲说选举要成立基金会，基金会是会被查账的啦，基金会都有主管机关的啦，永林基金会三大基金会，一位是卫福部诶，哈，为是迄个即个教育部诶，好，你如果是文教基金会、教育部诶，基金会是啊，柯文哲认知是安尼啦，因为选举期间该咱不看嘛，我等讲选举好选人，伊若做总统好选人也咱不看，冰箱是进洞。哦，冰箱是进洞是要收政治现金的，可是即摆靠即个柯文哲是冰箱是嘛要收政治现金，柯文哲你实在足贪的，你知无？中华民国政府一年给恁民众党7900万，你叫你遐部分区立委爱交两个助理出来，我帮你算过啊，一年这立委交出来是600万，你已经收8000几万，你无咧开钱呢？你无咧开支，因为你的中央党部嘛是青岛东路呢，嘛是咧立法院党团内底呢。啊你的迄个翕相呢，吼，迄水情翕相呢，迄是高鸿安的工会助理呢。你敢有咧开支？你嘛无咧开支啊！啊，你收遐侪钱，一年收要甲8000几万呢，创四年嘛3亿外呢，3亿外选总统有够啊啦，有够。你即摆我提醒你，基金会是会被查账的，你唔能空空，你收个基金会。我爱什么远雄，甲你汇500万入去，你会出代志，我跟你说啊、哦，尤其你的账号能够到电工下来，这个账号汇一个汇者，那甲你汇500、1000入去，你就倒。基金会是啊，包括来每一个政党，中央党部拢有基金会啦。政治人物真济，或是选举了，什么迄个选举的补助，你像迄个马英九，马英九就是什么选举出的钱去创一个。 他那个是马英九的，是人家捐钱成立的基金会。 所以我讲哦。基金会一个基金是袂当用的呢。你像你甲政府登记讲5000万，迄5000万是袂当动。你逐年拢爱去募款呢，去募偌济开偌济呢，迄小拢爱回给数千 的呢。只能使用孳息啦，你的本金是不能花掉的。 那为什么你看是这么严，他看是那魔戒？ 不是，啊，所以我们什么人甲骗的，你知影？甲讲哦，你若要选举，因为哦，平常时哦，你要选举平常时，人袂当捐钱，吼你，惊咱捐哦，民众党，所以你去创一个基金会，啊是迄个台中迄个郑南光，甲你讲，爱创一个基金会，钱较好用呀。我讲，你千万唔能去创这個，你若为着选举，去用这個，会去用差销。哦，柯文哲，你选举，人捐你三十万，公司捐一百万呢？你都没超超过200万的我不信啦。个人都没超过50万80万的我不信啦。 哦好好。 选举吼大概都要加薪啦。可是你嘛唔通用这物件把所有基金会个人交政党拢偷偷的去合理化哦，你要创基金会正当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按照看谢立功。这个太好笑了。这个朱哲成啊。朱哲成好像是那个谁赖香伶的 工会助理， 工会助理 对 啊、哦，他说啊，柯文哲把谢立功哈、哦、这种没有任何党务经验的拿来做秘书长，后来柯文哲后来发现这个人不堪使用，好、哦，谢立功不堪使用。你想朱哲成啊，朱哲成哈，一共上一共柯文哲本人跟我亲口讲的，我欢迎柯文哲跟我对质，柯文哲跟我说。他觉得谢立功没能力，他对柯文哲说：“不行，那你就换啊。”柯文哲说：“啊，我的吹波浪。”好，朱哲成说：“他还是要讲一个谢立功的好话。虽然谢立功做党的事情不太行，可是他很会忍。他就是《后宫甄嬛传》里面不讲话那一个，终于会熬出头的。因为上面那些大官互杀以后，全部出局，就剩下谢立功你了。”他直言，后来柯文哲也发现谢立功可能没有太多能力，那就让他做一个党务上面的挡箭牌，好，任何事情都说秘书长在处理，一头邪性的功能呀。哎、欸，我请教义山兄，谢立功去用功到安尼，伊敢要阁好做嘞？ 啊，谢立功，柯文哲用人都有阶段性的功能目标了、嗯。谢立功当初就是因为他是蓝营人士，至少柯文哲这么认知嘛，他是马英九的人嘛，所以他找了谢立功来做秘书长，他就可以把整个马系人马，比如徐小清啊，都拉在自己身边。 嗯， 后来发现谢立功拉的都不是马系人马，都是国民党不要的初选落败的，或者是地方上有问题的人，那出来参选嘛，结果86个只当选16个，而且那个16个很大一部分，说真的，这些16个当选的都跟谢立功没有什么关系。 嗯， 谢立功找的通常没有当选。 嗯， 啊，这个是柯文哲的战略嘛，哈、哦，他现在包含他。未来选总统，他的战略也是，哦、所以大家民进党跟国民党都要小心哦。接下来他会看你立委初选落选的那个，哦、他就跟你说，我来问民众党，啊，你代表我民众党参选。 嗯， 所以柯文哲在上一次利用谢立功，就是在捡这些所谓的，他说垃圾不分蓝绿嘛，我说他资源回收业，哦、把蓝绿不要的垃圾都收到民众党里面来，这个就是他未来选总统的战略。 那因为啊，这个中国疫情现在非常严重。啊，因为它放宽以后啊，染疫的人太多了，那太多以后呢，啊，医疗量能就啊这个没有办法收纳，啊，细也细，好、哦，所以可是啊这个火化又没有办法那么快，好、哦，那啊这个事情会牵涉到台湾，为什么？因为这个国民党希望开放小三通，可是民进党认为说，哦啊中国疫情那么严重，开放小三通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好、哦。要不要开放小三通？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我们先来看中国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好，南行跨街，公啊，方舟子推特账号发出沈阳圣经医院的近况，走廊人山人海，大批民众等着看诊。圣经医院感染科及发热，因为我就发热了哈，发热的发烧了哈。门诊的负责人丁阳说，九成。感染者不必到医院就诊，呼吁大家不要恐慌。好、哦，那咱看这，那这个到底情况有多严重？来，我们来看 VCR。 现在这些车辆啊，已经到长安街了。完了事，这都是寄存的，你还别说约火化。 长长队伍几乎看不到尽头。北京疫情反扑，确诊死亡数爆炸式增加，殡仪馆外大排长龙。 火化的话，现在好像是至少排队。 火化要排队，买药也要排，就连这里也涌现人潮。 没有症状或者就有点鼻塞，那么你就用点新鲜柠檬泡温水喝就行。 中国疾控专家这段柠檬疗法再度引发恐慌抢购，许多地方出现柠檬荒，电商平台也被扫购一空，有商家甚至哄抬价格，一颗约台币45块。中国群体免疫不足却火速解封，不仅迎来新一波确诊潮，更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喂，你好，我需要扫码吗？我不需要。 进入商家不再需要扫码，但中国解封情况却与全球不尽相同。 But instead of crowds out celebrating, this is how reopening is going in China. Closed shops, empty streets, people avoiding each other. 街道空荡荡，宛如鬼城，民众开启自封模式，政府防疫不给力，只能自求多福。 Are you scared about getting COVID? I'm worried about my parents and my grandparents. 他都要让供给是沈阳的圣经医院。那这么看，另外就有做长沙。长沙公啊，有一间公司吼，36个员工啊，说有34个说阳性，只有2个人阴性。那怎么办？公司开会决定要求这2个阴性的哈、哦、要隔离，待你们证明你们感染了，具备免疫力了，才可以回来上班。基本上说没染疫耶， 不行， 不能上班耶。 阴性的人你要去感染，然后证明了你具备这个免疫能力、嗯、你才可以申请回来上班，就是整个颠倒过来。所以现在就变成中国的状况是染疫的人通通都自由行啦、啊、就都去上班、啊、 也很危险。 对对，然后去搭运输工具，因为反正也不用查验嘛，然后就去上班、嗯、所以才会一下子猛爆性的这样子爆开来。 对，慈禧跟你看一下。不过这是12月14日的昨天的中国卫健委公布新增本土确诊2249， 才2000多。 两千 不是2000多的话，那为什么国民党会认为需要台湾提供一些医疗上的援助？ 因为你那么大才2000多，哎、欸，台湾自己今天是16000呢。嗯，那在这种状况底下，怎么会是要求台湾去提供人家医疗呢？他们自己应该有能力，全国才2000多，有什么好没有办法应付的？ 这个可以等一下请教委员，不过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哈。2249例可信吗？ 一定不可信吧？哦，因为2249例放到任何一个城市，其实就它人口比例都不算多。嗯，那为什么需要弄到全国这样如临大敌？嗯，这绝对是不可信吧？而且，好、哦，刚才讲到一个公司哈、哦，36个人，34个确诊，哎，2个是这个阴性，那2个人上班的公司没办法维持嘛， 对， 所以最后结果现在变成反隔离，嗯，好、哦，反隔离的是阴性的人，你们不要出来被感染啊，好、哦，那些感染的人呢，好、哦，维持社会的运作，那最后结果一定是感染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嗯，啊，甚至还有二度感染。 但是那两个，因为一公司有说，如果你感染了，你就具有免疫了嘛，对不对？抗体了嘛，那你就可以来上班了。那两个就去上班，不就染疫了吗？ 所以这种就是利用， 对不对？ 中国现在就是像台湾几个月前在酸的，就是哈、哦。只能让大家用感染来天然免疫。嗯，这个天然免疫代表第一，它的这些既有的疫苗齁、哦、根本都不管用。嗯，好、哦、中国是每个人都可以叫你每天搓鼻子的齁、哦、叫大家都打疫苗有什么困难？ 不已经嘛来恭喜疫苗不搓鼻子。 对， 已经嘛弄用喉咙了。 之前就是叫大家都搓鼻子，代表说它的疫苗其实普及率一定也很高。嗯，疫苗普及率很高还没有用，代表它的疫苗其实根本不管用嘛。 对。 疫苗不管用，那这个就才是真正的危机。 好，这跟大家报告了哈，起码这是安尼啦哈，就是讲啊、这啊、你中国啊、在说北京啊、北京，起码这咱讲的是北京哈、哦，要求医疗机构在患者啊、死亡2小时就要火化了，啊、哦，不得举行任何告别仪式，需要就地火化。那起码这个啊、火化的这个殡仪馆哈、哦，因为预定火化的时间最少要排5到7天。因为遗体积存情况严重、哦、为了确保医院基本服务，请大家不要再打电话，无空箱借用。诶，请教张老师，什么叫无空箱借用？你刚才 就是已经没有火化能量了、哦、台具、哦、总不能露天放嘛，对不对、啊、因为火化厂之前都还是要先冰存， 对对、 哦、现在是根本已经冰存的那个都不够了，所以总不能大家堆在路上啊，所以现在连火化恐怕都有困难了。这个是现在已经到了这种整个已经完全好、哦、超过负荷好、哦、这个证明了这个中共的这种执政能力、啊、老实说齁、哦、真的是不敢令人恭维啊。 了解，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啊齁、哦、 这是北京说很多医院啊发烧门诊出现大量排队的人潮，这熊暗嘛哈，不看看不出来，不过这个都是人潮哈。那这个是从医院的柜台往里面往外，其实这规个拢中人，这个全部都是人哈。那这是北京啊，说大家在抢药，抢什么？抢那个感冒药，好，跟退烧药，全部都在抢，都在抢。好，那这里是北京啊，医护现在说这是海淀医院，好，说全体药师带病上岗了。换句话说，药师怎样？都确诊 了， 啊，药师也都确诊了。这个呢，请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条线，这是吊点滴。哎，啊，人吼都在车底，好，所以换句话说，没有病床，啊，人就在车子里面，啊，为什么人要在这里面？因为这样可能比较不会被感染，或者是也没有病床，所以只好这样吊，好，公吊里的啦，人的栏杆稳定，安尼嘛你吊点滴了，好，这个奇观了哈，这样，啊，说这个是那个殡仪馆要火化嘛，这拢总是。内底拢载大体的，一台，这几排拢总是拢在等火化这样子，哈、哦。那所以呢，现在啊，在中国说要买退烧药，现在也不卖，为什么？因为 KG 好，因为现在有抢药风潮，有药不卖，所以现在有人囤药居奇。那为什么被发现？说中国有个男子啊。他希望为他怀孕的太太发着烧的妻子买到叫做泰诺林，我猜他是一个退烧药了哈。结果这家药房叫做叮当智慧药房，丰台区啊角门西店工作人员说要买没药，他说可是当他潜入药店的时候，发现货架上全部都是泰诺林，好，随后呢人家就去举报药店的店员说我们不知道那个药品的价格，所以不便售卖，好。就是一万马博被别离，好了，那所以啊，这个苏贞昌今天说，哦，中国政府突然盖牌，什么叫突然盖牌？就是说，那个严重的确诊数不敢公布了，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他公布几个， 2000多个 ，那我扣脸，我猜啊，不是几十万，搞不好上百万啊、哦。那苏贞昌说，从他人民的排队发烧检测治疗到到处在抢药品。我们觉得事情不太妙，所以我们要更加警惕。那王必胜说啊，好、哦，这个现在指挥官说，中国面对疫情从清零大转弯到共存曲线急降，认为短期要谈交流很难，是不是要小三通？会不会受影响？好、哦，这个在评估。好咯，可是啊、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啊、哦，朱立伦呼吁要恢复小三通。可是台大的医界说，现在很多人说反对，哦，要因为这样对台湾很危险。好，朱立伦有两个诉求，第一个就是说要恢复小三通，第二个事情是贪金嘛引五输药，他们缺药，缺退烧药，台湾呢一切稳定，我们应该帮忙他们。好、哦，其实这可以讨论，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阵广告。好，那么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说啊，迄阵小英拢咧话，台湾 can help， 好、哦，台湾会当讲帮忙，即马咱都会当个帮忙啊，咱也无爱讲上药去，人都有需要，好、哦。第二个事情是现在应该开放小三通，好、哦，那要不要开？来，我们来看微笑。 小三通何时复航？外界瞩目。行政院长孙昌强调，中国疫情严重，对岸来台抢药一说引发讨论。 中国政府突然盖牌了，那穷其人民在排队发烧检测治疗及到处在抢药品，我们觉得事情不太妙，所以更加警惕。 强调必须警惕，不过这一番话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再度捡到枪，中常会上开炮苏贞昌。 对岸的人会来抢药，你怎么不想说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人要回来，没有办法回来呢？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同胞台湾人回来真的需要药，我们还会有意见吗？还要反对吗？更何况如果今天我们有余裕，台湾 can help， 我们来帮助中国大陆需要的一些药品， 我们也应该愿意做啊。 要苏贞昌别意识形态，而刚从厦门返国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到对岸商讨萧三通，金门高粱萧东受阻，替对岸先表态支持萧三通护航，同时谴责苏贞昌强调说法。 现在我觉得大概只有苏院长还有疑虑吧，我希望苏院长再次的呼吁苏院长以民为念，以苍生为念，身为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最高的行政这个首长，我们苏院长应该有更高的这个格局。 中国疫情再起，就怕小三通可能造成金马疫情爆发疑虑，只不过小三通通不通已经先让蓝绿隔空开杠。 请告各位还可以吗？ 基本上是这样、刚刚我先回应一下刚刚朱立伦的说法，他说如果可能是台湾人本身需要在中国的台商台侨台生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这边的家属其实是可以寄药过去的。那确实现在也有一波寄药的一个风潮，那当然我们要评估我们自己的医疗量能到底多少。那王必胜特别强调说大概约略还有 2.7 个月的一个存货左右。但是王必胜今天下午也特别强调要不要开放小三通，要评估两点。第一个，中国的这个数字到底能不能估计得出来无否，就显然估计不出来嘛，刚刚盖牌了嘛。刚刚主持人讲说是2020，刚刚王必胜最新的想法了，那个中国又公布数字了，是1977。确实 又乱讲， 又乱讲了。然后第二个呢，他一旦开放的话，第二个问题是，那个他确诊的人数有多少，身份怎么样，他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这个传染？第三个，他来抢购这些药品的话，那会不会造成离岛的这个医疗量能不足等等的因素当中，不得不让行政单位打上一个问号。现在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很显然有多重的顾虑。刚刚朱立伦又讲到第二点，台湾 can help。以前台湾在帮助其他的国家在做这医疗外交的时候，国民党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冷嘲热讽一大堆。那现在呢？如果中国面临这么多的问题的话，甚至有外媒报道说确诊人数搞不好高达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中国四分之一是多少？ 14亿人的有4亿5啊。 第二，黑棋归落硬哎。这种情况底下，中国都没有出来讲说我需要你台湾的帮忙的情况底下，你中国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还紧张说中国人要需要帮忙。这轻中轻高记者听懂我是觉得朱立伦在想，其实不是不能谈医疗外交，把中国视为一个外国一个国家来对待，不是不能谈。医疗外交也好，人权外交也好，不是不能谈。但是你要先考虑台湾嘛。台湾的医疗量能够不够？台湾如果这样子小三通下去之后，会不会疫情会不会扩大？台湾的这个离岛的医疗量能会不会不足？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要先思考台湾，再思考其他国外。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才能帮助别人。可是当我们对一个敌意，对我们这么高的一个中国的时候，他都没有开口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帮助他。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朱立伦应该先想清楚。 是，魏云兄呢？ 我觉得朱立伦太快跳进这议题里面，因为老实讲 他怎样？ 我太快跳进这药的议题里面因为老实讲，这个药为什么会有这个议题出现？主要是苏贞昌院长先说这个有可能会有抢药风波出来之后，然后国民党在回应这个议题。那必须说，目前看起来中国的确是缺乏药物。那他新闻也是这样子，但问题是，中共有跟我们要药物吗？没有嘛。没有药的话，那老实讲，而且以 WHO 的会员来说，他还有 WHO 的会员那你去跟你世界自己的一个内部的机制，如果真的缺药的话好，那所以我 他有很多盟邦嘛 对，盟邦。那所以当然，如果就是说对外人民有需要，或是各个反正全世界一样嘛，有国家有需要，那他真的缺药或我们有余裕的话我们是真的是可以提供。但对方还没特别讲说他的需要之前，我是觉得朱主席太快跳进这议题去回应这个事情，的确在这个观感上，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去主动去讲这个事情但回到这个事情，老实讲，小三通会不会影响这个药物的缺乏与否？我觉得不会，因为现在小三通基本上只有台商开放台湾人而已，中国大陆朋友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可以透过这个小三通或者是一般的三通到台湾来这样子，所以不会有这个大陆来抢药的事情。那现在就变说，我们台湾人或台商，他会不会带药去囤积，或者是因为那边很贵嘛，会去变卖？当然会担心这个事情。那今天这个下午的时候，其实卫福部长薛瑞元他也跳出来讲，他说目前有余裕，那目前没有特别量大的部分，但他会随时监控。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做好我们自己药物规范的一个监控最好。当我们真的太多药物输出之后，导致大部分的药都没的话，或是快没的话，其实这个我们要相信我们行政机关去做这个监管机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台湾，还是要有战备的这药物留在这边，因为疫情下一波变化，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 是，这个我们来听听专业的意见 这是啊，台大医院妇产科的名医叫施景忠，医工啊，医界很多人反对现在恢复小三通，难道大家忘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时候，中国人到其他国家抢奶粉吗？他说台湾疫情严峻的时候，药品我们也缺货，如今台湾疫情逐渐平息，若在这个时候说要尽速恢复小三通，真的有考虑到台湾人自己的感受吗？哦，他说啊，这个很多台大的医生啊，听到这个事情以后都反对哈。施景忠说，国外记者在北京啊实地的报道，目前上海、北京疫情延烧，许许多多的医护都已经确诊。美国 COVID-19 首席专家佛奇警告，在这一波疫情重新点燃之后，病毒有可能在这个冬天出现重组，跑出更危险、传染力更高的变种病毒。他说，当逐渐平息下来的台湾疫情，如果因为新变种病毒闯入而重新点燃，后果不堪设想。施景忠说，这时候朱立伦说要尽速恢复小三通，你们真的有考虑到台湾自己人的感受吗？请多想一想。他说啊，医界现在很多人都反对说要恢复小三通。那我请教任俊兄，你怎么看？ 我就应该先讲清楚哦，我们没有拒绝我们自己的台湾民众回到国内来。 没有，我现在讲 你有这个需求又什么的，我强调哦，就是说你有些人留在大陆那边是因为大陆那边封控，所以你出不来。如果你可以回来，我不认为台湾政府，如果今天台湾政府说我拒绝让台湾民众回来，我跟你讲啊，大家就炸了啦。所以我觉得这件立场要先讲清楚，因为这个跟国民党讲要开放小三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两码子事。今天大家对于大陆的这一块，你要不要接受他的认可，就是他今天告诉你讲说他 OK， 你接不接受，你相不相信。我们回来看朱立伦，我不认为说朱立伦讲太快，我觉得他没什么脑在讲那个话。 没什么脑？ 不是，我就问一件事嘛。你刚提到说中国大陆报他那个通报他那个现在染疫人数都是多少？ 1977。 1977嘛齁。 对。 啊，咱台湾一天多少？ 一万多。 啊，现在像较严重。 咱较严重。 啊，像较需要有聘。 咱干嘛？ 啊，你哪可以认为讲哇，台湾有余裕可以帮助怎样？我跟你讲齁，因为刚刚提到卫健委啊，我给各位看，你不要以为那个数字很夸张，你知道吗？我现在给各位看的是卫健委今天所公布的，到昨天12月14号公布的哦。我为什么要给各位看这个？你看它每一个省市哦，因为它其实是31个省市加上新疆啊，它每一个才几例而已，你知道？重点就是从疫情爆发到今天为止，大家认为大陆的疫情严重还是台湾的疫情严重？你知道它的统计数字在最下面这边，我特别标给大家看。 对， 按照中国大陆的统计，从疫情到昨天晚上12点为止，你知道全大陆那个染疫的人数有多少？你知道吗？加37万人而已啦。他特别标明这个哦 ,371918 例哦。 那差不多900万呢。 哦，我跟你说一个顶头一个下骨跟你写台湾多少例，你知道不？台湾851,5833例。请问如果就大陆统计的时候，我先不要讲你接不接受啦。如果因为刚刚这个委员的说法是说哇，我们有余力啊，这朱立伦可能太快掉进去。不是啊。如果按照大陆的统计，应该是大陆说，不行，台湾你如果需要药品啊，我们多提供给你。因为在你的统计数字里面，台湾叫严重的八百几人，八百万人嘞，你敢那三十几万人？ 你这样朱立伦真的不用脑袋呢？ 不是，我就讲嘛，这 Google 我都 Google 得到，朱立伦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会 Google 不到嘛？所以我就回来看，就说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就说，因为大陆他现在 朱立伦只是不好意思讲，啊，讲是骗人的啦，做严重的啦， 对啦，啊不，你阿弟你骗人的，你怎么叫我骗去嘛？我觉得他就这种东西其实很清楚了哦。如果今天大陆他今天告诉大家讲说他的疫情都控制得很好，也没有这种染疫的问题，啊抢柠檬干嘛？抢什么？ 现在柠檬就要45块了。 对啊，你抢会被送啥？因为应惊嘛。如果再按照他讲，就那么一两例，为了一两例，然后你就要搞到这个全很多地方都要封控。那你是相信他的数字，还是不相信他的数字？ 是。 如果当时金门他有这个所谓的离外岛，他们的理由是说，我之所以要自己再采取自主快筛，是因为我担心我的医疗量呢是这样。那你告诉我，现在时空改变到什么程度？ 对。 可是请大家看回想一下我刚给各位看的数字，对大陆的眼中台湾假恐怖，你知道不？难以置信，我跟 真恐怖的所在提药去帮助那 无恐怖，850几万人丢丢诶，我中国大陆是37万人呢啊！那个朱立伦还要再讲说哦，没有，我们有能力，我们要多帮助人家，他就喜欢像帮助像。 我觉得朱立伦他不是不这个不用脑袋，他只是内建反射动作，是只要看到中国这件事情，他就会自动的产生一种 情怀、 关怀、温暖，然后主动的体贴啦。他什么时候对台湾人这么体贴过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在人家疫情正在升高的状况底下，然后我们现在要开放小三通，你有听？你要不要就举个例子来看看哪一个国家他们在开放人家入境的时候是？人家正在升高的时候，然后啊，我来开放，他一定讲不出来嘛。所以唯一的理合理的解释就是，其实国民党都有一个通病，只要碰到是中国，就会自动展开一种温暖的模式啊，就是很贴心。我不知道朱立伦是不是某种程度是希望说啊，用我的贴心来换得，因为我接下来可能要选总统，我不知道有没有要这样交换，但是的确。让人觉得你莫名其妙嘛。那如果哇中国现在疫情严重啊，我们应该要帮忙啊，我们应该台湾 can help 的话，中国人的命是命，那台湾人的命是不是命？你为什么要趁着 这种对方升高的状况底下，然后强迫说哇要开小三通，还包括了那个金门的立委这个 陈玉珍， 而且陈玉珍去了中国回来之后，他甚至说要用小三通金门当做一个隔离点。你有去问过金门人吗？金门人会认为说从中国来的人，然后先在金门给我隔离一下吗？吓不吓死人？金门人会欢迎这种事情吗？中国人的命是命，那台湾人的命是不是命？你为什么要趁着 这种对方升高的状况底下，然后强迫说哇要开小三通，还包括了那个金门的立委这个 陈玉珍， 而且陈玉珍去了中国回来之后，他甚至说要用小三通金门当做一个隔离点。你有去问过金门人吗？金门人会认为说从中国来的人，然后先在金门给我隔离一下吗？吓不吓死人？金门人会欢迎这种事情吗？所以台湾能不能够帮忙？台湾当然可以帮忙，你们就来官方接触啊，我们来谈一下嘛。你们现在哇一天2000多人很严重呢，需要台湾怎样的帮助？官方来接触一下。我们在跟别的国家捐口罩的时候也有官方接触啊，所以我们要联系啊，所以我们就会有医疗的这些设备送过去啊。那你中国来跟我们接触一下嘛。 不要污蔑中国，不是2000多，剩1000多了。 对不起， 剩1000多、 污蔑了，又更少了，一直往下降了。 以前民进党在推台湾 can help， 国民党干嘛玫瑰？ 骂啊，一样骂啊。 骂什么？ 我。 你喜欢口罩啊？ 对，口罩的时候，对，口罩的时候。 这朱立伦哦，大概他当然是想要立刻加对中国表示善意、表示温暖，可是哦，变得在打习近平的脸，打中共脸，因为他这样就等于是承认说中国很严重嘛，不相信那个2000多。老实讲，这个小三通哦，走过小三通知道，你从那个水头那个码头上岸哦，你是有一段陆地接驳的过程才能够上飞机啊。所以换句话说，你现在如果说小三通一开导，这样整个金门。哦，这个很容易出现破口。你这个机场降落都是立刻包得很严，就让防疫计程车，尚且国外都会进来有破口，你基本那段路。